这是来自于香港的流行音乐史上非常伟大的一支乐队，他们叫做 Beyond。 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粤语歌，也更确切一点应该来说是粤语流行音乐。香港自1970年代开始，由许冠杰所带动的一股潮流，其后呢就蓬勃发展。也许这个定义正好符合了大部分1970年代或者更晚出生的香港人对于粤语流行歌曲的认知。所以粤语流行曲是一种商品，也是一种反映某一段时期社会面貌和价值观的商品。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个组合呢，曾经在香港也是红极一时，他们叫做温拿。 像埋怨人情冷暖太深，面上换为着要适应别人，茫茫风雨天路途未免孤独，有谁最熟最真，谁无边，尤其过去幽恋转变中洗下了几个诺言，愁怀苦恼间及时又见出现，往年许多亲切脸，原来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损，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眷恋，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心不变。谁无边，尤其过去幽恋转变中细下了几个诺言，愁怀苦恼间及时又见出现，往年许多亲切脸，原来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算，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眷恋，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心不变。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损，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眷恋，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心不变，彼此有真有情，绵绵千载此心不变。 如果说给现在的年轻人听温拿乐队是谁，大家也许会很迷茫。实际上温拿乐队在1970年代是非常著名的香港的流行乐团，他们除了出唱片之外，还拍电视专题片、电影、电视剧，曾经风靡了万千少男少女。后来呢，他们的成员也各自独立发展，均在不同的行业当中独当一面。我要说到的这几个人名字，其中有谭咏麟、钟镇涛，还有彭建新、陈友和叶志强。据说温拿乐队的前身叫做 Losers， 也就是失败者的意思。那个时候的阵容还包括了陈百祥兄弟俩，可惜壮志未酬就解散了。所以后来他们在重新组团的时候，把团名取名为 Winners， 也就是后来的温拿。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在香港流行音乐史上绝对不能被忘记的名字，张国荣。 回头

问若忘掉你都算应份，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更深，背着人心酸，人如缘相恋，推搪当世界再没秋季再算，秋来也秋去，秋风教人掉眼泪，何时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要到几多岁，放信你与我早早告吹，秋来也秋去，千千片红叶跌坠，如完成凄美的情趣，秋来也秋去，我似秋空虚，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居。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叶倩文，叫做《秋来秋去》。叶倩文在当年是从国外留学归来，回到香港之后，她先是参加了选美比赛，然后又投身到歌坛。当年她的国语不是很好，包括粤语也说得相当勉强。在她的聪明和努力之下，倒也把国语歌和粤语歌唱得有板有眼。大牌主打歌，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香港的粤语流行歌曲的黄金年代，在上半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男生的作品，而这一小节我们除了叶倩文之外，还要再听到一位在香港的天王扎堆的年代还能够脱颖而出的关淑怡。 如早春初醒，吹着我的心，将不可再等，红尘待放那岁月，痴心令人动心，幸福的光阴它不会变心，将分给每颗心，情缘亦远亦近，将交错一生，情侣爱得更深。

不必说了，是怨是爱也好，不需揭晓。何时更重要，比两心的需要，柔情蜜意怎么可缺少？是进是退也好，有若狂潮，是痛是爱也好，不需发表。曾为你炫耀，我梦想都不要，流言自此心知不会笑。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吃不消。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念，要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红尘浪子人潮，哪会没有思念，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 谭咏麟对于香港流行乐坛来说算是一颗恒星，有人叫他不老的神话，还有人叫他常青树，这些通通都可以。因为他从当年组成温拿乐队开始就活跃在粤语流行歌坛，一直到现在还坚守在那个阵地上，他的乐观和执着都颇为令人感动。其实他和李克勤也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因为当年在谭咏麟一度想要宣布退出歌坛的时候，曾经说自己的接班人就是李克勤，可惜李克勤一直星途不太顺畅，没有正式的拿到谭咏麟接班人的位置，直到多年以后谭咏麟又跟他组成了左邻右里来重新再次提携他。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李克勤在粤语歌手当中算是歌唱实力相当了得的一位。

次闭上眼也看到你，柔情抱我吻我送予我依离，我心深处放映你一出戏，仍是爱的你。 大牌主打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王菲。不知道大家对于王菲的广东歌，也就是粤语歌，到底了解多少？但是我认为，其实她的粤语歌比国语歌，也许咬字发音更有韵味一些。虽然说她后来遇到窦唯，遇到张亚东，她的歌唱事业到达了一个巅峰，但是当年那些，比如说《爱与痛的边缘》，比如说《约定》，比如说《暗涌》，比如说《容易受伤的女人》，都是不可复制的经典。大牌主打歌，今天我们的粤语歌时代为你带来的是陈慧娴。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使告别也交出真心意。

北京时间17:00。FM